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，陈淑桦成龙演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， 星光灿烂风儿轻， 王杰安妮， 我不能失去你， 陈明真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， 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， 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， 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去见 任贤齐，伤心太平洋， 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， 王小虎没那么简单， 相爱没有那么容易， 胡彦斌诀别诗， 诀别诗， 陈奕迅好久不见， 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 周华健难念的经，何若英成全， 成全了我的地 味道， 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， 张震岳思念是一种病，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 孟庭苇偶遇， 在与你相遇，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听一首黄莺莺演唱的《春光》，这是黄莺莺在1995年推出的专辑《春光》当中的同名主打歌。 地 长渡秋过冬，等着春光，等默默西落的春光，将你的心慢慢烫。也始终只愿倚着窗，窗外之间 歌手王力宏的演唱。 继续来听明明白白我的心，这首歌由李宗盛作词作曲，成龙和陈淑桦演唱。 明明白白我的心，渴望一份真感情，曾经为爱伤透了心，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。 你有一双温柔的眼睛，有善解人意的心灵，如果你愿意，请让我靠近，我想你会明白我的心。哦， 星光灿烂，风儿轻，最是寂寞女儿心，告别旧日恋情，把那创伤抚平， 分真感情。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，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。 觉，他会陪你过今夜，他也许就在这列车的某一节。凭一种男人的直觉去承受这份残缺，当缘起和缘灭，我们的过去已不能重现，我失去了全部的世界，在这伤心的地铁，沉默伤心欲绝，当列车停止在第五天，像是你的拒绝，它千真万确，让人心淌血。它淋漓狂野，你们爱得轰轰烈烈，它在等你过今夜，我知道它在这列车的某一节。男人的直觉去承受这份残缺，当缘起和缘灭，所有的过去要如何重写，我独自在陌生的世界，在这伤心的地铁，沉默伤心欲绝，当列车停止在第五节。 是无印良品带来的《伤心地铁》，讲述的是地铁上的伤心爱情故事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娃娃带来的《大雨》，之后是李克勤的粤语歌《一千零一夜》。 说真的，我不是故意看见你和他在街头伫立，还是让你看见我在这里。天空间飘来的雨，从眼里滑落到心里。我在怀疑，该不该躲你，该不该躲我这场雨。大雨就要开始不停地下，我的心，我的心已经完全的没有主张。我的心已经完全的失去方向，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。 是故意看见你和他在街头伫立，我在犹豫该不该逃避，还是让你看见我在这里。天空间飘来的雨从来没滑落到心，我在怀疑该不该躲你，该不该躲这场心，已经完全的没有主张，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。大雨就要开始不停的下，我的心，我的心已经完全的失去方向，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。

15岁的时候，他在一次舞会上与安妮相识。安妮回到美国之后，因一场车祸意外身亡。王杰为了纪念他，写下了这首歌。 事到如今，不能埋怨你，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。时时刻刻沉醉爱和你，谁知悲剧早已注定。闭上眼睛，想起你的情，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。长夜漫漫，默默在哭泣，心中无限 原来爱无法忘记，只是我们经历 最后只剩下被你， 谢谢你给的从前，那张我爱过的脸，有些事不需要永远，而你应该听不见这最安静的语言，我轻轻的念我的爱再见， 是一首《时光隧道》，来自于歌手萧亚轩。千千阙歌这一时段继续为您送上的是陶喆演唱的《好好说再见》，莫文蔚的《扶摇》，陈明真的代表作《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》，和张学友的歌曲《忘记你我做不到》。千千阙歌总有一首歌会唱进你的心里。 我爱过你笑的脸庞，我爱过你心的善良，这些年有你的时光，把我的孤独都照亮。我记得你说过的话， 时间留不住一句话。 我记得曾为你疯狂， 可是过了年少轻狂， 当情太深而缘太浅。要好好说再见， 要怎么好好说再见？ 的关怀，怎能说不在就不在？ 感情不该一直受伤， 为爱总是带着伤， 我不愿让你再失望， 有期望才会有失望， 让幸福碎成一片片， 一颗心碎成一片片， 至少要好好说再见， 要怎么好好 说再见。请你会过得更好， 我还不想把你忘掉、啊、 别丢弃你无邪的笑，再见面还可以拥抱，我记得你说过成为你疯狂， 何时过了年少轻狂， 当爱情不再像从前， 你永远是我的从前， 原谅我沉默的再见。 影灼灼，何时春色入江河，舞他为顺水逐波，何不进去断离歌，舞我天地间寂寞，心在穹苍断崖处静默，沾日月萦怀，何以得世间的自在，自心中无有惧怕，情深不残，情深不荒，万古千秋有梦与回，何以离沧桑而明媚，自心中无有挣扎，扶风摇 真的代表作，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？相信这首歌是很多朋友青春记忆当中难忘的经典旋律，二十多年以来一直让人回味无穷。 把冬天的感觉洗成黑白照片，提醒自己还有张倔强灵魂。谁说台北生活和恋爱一样容易？亲爱的妹妹啊，我不敢醉。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？配得上我明明白白的青春。到哪里找那么暖的手，配供应我埋藏的喜悦？ 幸福就有烦恼，除非你都不要。跟你的温柔比较，一切变得不重要。没有你，分分秒秒都是煎熬。有爱就有恨，

窗，一生是单好儿郎。儿女情前世账，你的笑或者怎么忘？美人泪，断人肠，只能取人性命誓言。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， 渐远的黑板渐渐平淡，已盖过浪漫，时间不可再返，是这份恋爱到极限，自空气变得唏嘘而冰冷，充斥于你与我之间，还知不开臂弯。爱的真假，像旧年仍会送上失散，可惜你手中鲜花破散，在生命中欠缺梦幻，话别时回望，但未完一眼都共聚。什么要说的多空泛，寂寞令我慨叹，浓情在变淡，时候运行亦转慢，求求让我让你重新地去感， 接受那现实里的

色相同体。被画千手不行动，天阔阔雪漫漫，风水动荡，这沙滚滚水皱皱，笑容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。跟风吻雨装落入你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片那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白被画千手不行动，天阔阔雪漫漫，风水动荡，这沙滚滚水皱皱，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。跟风吻雨装落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白未画千手不行动，天阔阔雪漫漫，风吹动荡，这沙滚滚水皱皱，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。跟风吻雨装落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白未画千手不行动，天阔阔雪漫漫，风水动荡，这沙滚滚水皱皱，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。 对我说声好久不见，如果当初没有我的成全，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？不为了勉强可笑的尊严，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，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。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，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，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，成全了我的

一整年，终于能坐下来见一面，戴你送的项链，想还你，你要我就当成纪念，白变成了到不了的明天，不代表又遗忘了昨天，听你发自内心的言语，想让你的冲动好强烈。 切歌和您在经典老歌中打开记忆的相册。明天早晨五点到七点，今天切歌我们即将欣赏到以下经典老歌：陈明真演唱的《变心的翅膀》， 说什么痴情的脚步追不上，变心的翅膀； 刘德华《忘情水》， 给我一杯忘情水； 娃娃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， 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； 李宗盛、陈淑桦合唱的《你走你的路》， 你走你的路。 黄小琥亲不了情， 痛苦的相思忘不了， 周华健齐豫带来的神话情话，李慧欣孤单芭蕾， 我不会慢慢慢慢忘记一段爱情， 辛晓琪领悟， 多么贪玩礼物， 李国祥满天星， 满天温柔星星就像是你的眼睛， 齐秦狼， 我只有 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五点到七点《千年阙歌》节目当中。今天节目的最后，再让我们来欣赏孟庭苇的经典老歌《偶遇》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早安音乐秀，我们明早再会。 风带着微笑轻吹，天难忘是当天的你，让我为你沉醉，心凝下微笑的意，天天去回味，迷人是一刹那再回，